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那在这里呢，一梦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们啊是有福了，因为我们要送你去一场神秘之旅。哎，是什么神秘之旅呢？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华丽神秘的别墅。那十位互不相识的到访者呢，被神秘的声音揭开了人们各自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6月14号呢到17号，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悬疑喜剧《无人生还》即将在天桥剧场震撼上演，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哦。然后呢，当然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易直播。 对，您只要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嗯，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旅游装备的大展示啊。主要是咱们现在已经快到夏天了，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毕业生，马上也要开始有这种 毕业旅行 啊，就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而且再过大概2个星期左右，我们就迎来了我马上的这个端午小长假。 哎，没错，是的。所以这个尤其夏季的时候旅行的时候，这个包包里面都要装一些什么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包括也要给大家种草一些平时大家可能安利不到的一些小东西。 对，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聊各种小技巧啊。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这个西子还有吴昊，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昊。 对，西子都不说一下我是西子是吗？ 对、 啊。哦，好，我是西子，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然后两位呢也是天一的好朋友。 对，今天介绍这两位呢，也是他们两位也是特别有代表性。先说我们西子吧，西子应该是个新晋妈妈，现在宝宝现在多大了？ 1岁3个月，还很小。 1岁3个月， 对。 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这种刚当爸爸妈妈的朋友们，带着娃出去旅行，肯定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西子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去出行的时候带着娃该注意哪些东西啊？ 对， 嗯，对， 对，我们的吴昊呢，其实算是一位旅行达人啊。经常去我们的澳洲，为什么经常去澳洲？自己介绍一下吧。 哎，怪不好意思的，其实就是我男朋友现在在澳洲读书，然后我每个寒暑假，也不是每个吧，就是经常寒暑假就会过去找他，然后顺便玩一玩，这样。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什么长途旅行方面的事情，就可以跟我们的吴昊来一起探讨一下。欢迎两位啊， 非常欢迎两位。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呢也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平时旅行当中这个包包里面都会装一些什么必用品。 对， 对， 今天我们都带来了，我们在随后的节目中会逐步为大家揭秘啊。 是的，没错。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那么今天呢，一梦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潮流资讯啊的第一条是全肤质底妆不脱妆的攻略，那夏天的终于不用愁了啊。 什么叫做全肤质底妆？是指适合任何肤质的这种底妆是吗？ 那倒不是。 也没有那么强大是吗？一个底妆适应各种肤质。 哎，是啊，就是我觉得每到夏天的时候，就很多小姐姐呢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就是底妆很不持久。 问问两位嘉宾啊，现在夏天来了，今天外面天气有35度左右吧， 哎， 特别热，你们有没有感觉化好美美的妆来上我们节目，经过大太阳一烤，有点脱妆的感觉？ 完全有，因为做了妈妈之后，这个皮肤真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还是有点差别的，脱妆就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快了。 喂，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二位嘉宾，就是你们是什么肤质呢？是干皮啊，还是油皮啊？西子是什么？ 我是有点混油， 混合肌肤啊， 就是过一会儿就是 T 区就会出油 啊。吴昊呢？ 我跟西子一样，我也是混合的。 哦，是这样，其实 就是部分的皮肤容易出油，其他部分可能还好， 是 这种。 天一属于是。 之前的咱们节目中去年的节目测试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干性皮肤， 干性皮肤， 但是经过我持续的一年的改善，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到正常 啊。但是哎，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位置做的也很好， 怎么了，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干皮、哦、然后他们两个属于是混合那种 偏油一点 偏油一点的油肌的那种感觉、嗯、对，所以很多这个油皮的同学呢带妆出门，比如像两三个小时，那个脸就可以油成一个反光镜的感觉， 尤其是那个爱出油的比如 T 区， 哎是、嗯、对，所以干皮同学呢可能你像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啊，也不太好受，就是一整天如果窝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的，就各种起皮啊浮粉啊，就是搞得就是满脸斑驳。 这个反正我是不化妆嘛，但我有的感觉就是什么呀，就是脸经常会紧绷绷的、嗯、就是因为夏天嘛，这个水分蒸发的可能太快了。 是的，那接下来呢一梦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了让大家舒舒服服漂漂亮亮的过夏天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全肤质底妆不脱妆的攻略、嗯、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你的这个清爽控油的保湿或者是功效产品，这个是针对油皮的，就是要跟二位嘉宾来说一下，就是包括这样类型的， 是指妆前对吧？ 哎对，就是有些油皮同学就是听到一些说、嗯、哎一说这个要出油要补水或者是出油要补油之类的这样的言论，哎就想明明都已经是大油田了， 好在很油的护肤品吗、 啊、 那不 是 更油， 就是还用这种干皮的这种高保湿的产品，就是脱妆就不说了，而且很有可能会起痘痘或者起闭口这样的一些情况， 营养过剩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肤质选择自己就是适合自己的肤质的产品，油皮没有必要就是使用那种脂类过高的产品做高保湿， 就别太保湿了， 对，脂肪就是脂肪类过高 的 那种产品做高保湿、嗯、而且这种情况不但不能护肤，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妆前控油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三明治底妆法。 嗯，听着没挺好吃 天意一看 上节目没吃饭这点饿了 是吧，那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先涂散粉然后再涂粉底液，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先涂散粉再擦粉底液，然后再来一层散粉。 哦，因为咱们好像一般都是粉底液之后就 散粉 定妆了，那其实它是建议我们在我们的底妆之前先涂一层散粉， 先涂一层散粉相当于提前先把油给你控好了。 哦， 因为散粉的功能其实就是属于是、嗯、控油的一种吧， 是定妆用嘛， 对，定妆、嗯、这样呢就是两层散粉保证这种大油皮的油脂呢不会让粉底液直接化掉，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对，大家如果自己是那种特别爱出油的皮肤，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方法。 是的，那么一般我们上妆的手法呢也不宜用这种氧化的控油型粉底液，每次用量呢就是多于1元硬币就 OK。 这么大， 对，这么大就 OK。 然后一定可以用这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种 就是化妆棉嘛， 化妆棉， 三角形的化妆棉 、嗯、两位可以看得到吗？ 对对， 嗯，两位在用这种化妆棉化妆吗？ 对，我有在用。 哎，但其实你知道很多懒人就直接那个手哗哗哗就扑脸上了。 对， 其实是这种效果会更服帖一些。 是的，没错，而且或者到最后我们的这个补妆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海绵去进行补妆。 嗯 嗯，而且我觉得千万不要用手，夏天的时候本身就容易出汗，用手会更脏， 把脸就直接画花了是吗？ 我是这么感觉的。然后我们说完油皮了、嗯、油皮之后我们干皮怎么办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起粉浮粉，就是脸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我有一次嗯，就是浮粉浮得很厉害，就是那个脸 上节目的时候， 对，就是感觉 你经常素颜，我更多的记住你素颜的样子， 一块一块的 很尴尬， 对，很尴尬，就很丑，我觉得说实话是很恶心，我觉得 这个恶心也是过了点啊，反正就是不好看 对，这个我们干皮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要选择更高级别的保湿产品，如果你平时用的保湿产品不化妆还行，那一化妆就干，那么就需要升级一下了，因为这个粉底液里面的粉体呢是太容易吸水吸油，干皮出油本身就是不多的，那一吸呢就被吸完了，所以你平时用的就是普通的乳液可以升级为高保湿力度的一些面霜，这样才不容易干。那么妆前呢保湿准备是也不一定就是非得有，你像平时如果我个人的经验啊、嗯、如果夏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涂那个 就涂一个水和乳就 OK 了，有的人还会涂精华什么的。 对，反正如果是干性皮肤，其实说白了你的皮肤出油的症状是因为你皮肤开始缺水了。 对，你还记得， 所以你要把水补好。 是的，你还记得上一次就是那个我的朋友来做咱们节目的时候， 上上期节目的时候、 嗯、他用的方法就是在乳液里面加一小滴的精华。 哦，对，我想他是把两种混合用，他觉得单个一种的保湿效果并不好。 哎，是的，没错，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是在你的乳液里面稍微加一点 点点， 就一小滴精油。 对，然后让它的吸收会更加快， 对， 保湿效果更好。 是的，那上妆的手法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是用手指在额头还有鼻子两颊下巴均点上这个粉底液，然后铺开就可以了。 对，都是好像是往上铺开的这种手法。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遇见的大多数的肤质还是就是混合啊，或者是干皮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对，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哇，最近这个北京真的是很热。 对，其实现在全国的气温啊，都反正就 是 夏天、 啊、都 是 高温嘛， 对，都属于高温，去哪玩好像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大家注意、啊、 包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 尤其现在很多人愿意去海边了，那更是大太阳、大海风， 那完全是能给你烤干了都。 对 对，所以还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干皮和油皮肌肤的女生们或者是男生们，在平时的护肤啊，或者是你上妆的时候要注意的这些点。 嗯， 好，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我们要说一个关于怎么保护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啊，就是日抛隐形眼镜比月抛的对眼睛更好吗？ 你们两位有人戴隐形眼镜吗？ 我戴了， 我也戴了。 戴的是美瞳是吗？ 还是普通的？ 啊，就是正常 的。 你 们戴的是月抛还是日抛？ 我戴的是月抛。 月抛， 我是日抛。 你都是日抛啊、哦哦、一个日抛一个月抛、嗯、 对， 你们感觉就你们的经验是，你们觉得这两种对眼睛的感觉有区别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月抛，但是不要戴满一个月，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好的，我以前的认知。不知道一会儿主持人会不会告诉我们一些新鲜的想法。 那吴昊为什么选择日抛呢？ 我主要觉得日抛比较方便、就是月抛的话，就是因为如果在外边的话，时间到了去掉，我如果没有戴眼镜盒之类的就会很麻烦，然后日抛的话就是随便就是一去掉就可以扔掉，就很方便。 嗯，不用考虑这个保护的问题。 对，对， 是的。嗯，其实不管是日抛还是月抛啊，其实日抛的这个要比月抛的有一定的优势的， 就是不容易有细菌滋生，对吧？ 因为贵有贵的道理。 贵有贵的道理，尤其是看价格。 其实日抛因为就是使用的周期比较短，不需要做眼镜的护理和清洗、确实是避免了这个日抛啊，确实避免了月抛在护理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是更好一些，也更加的方便，但一定不要把日抛当做月抛来用，会有非常大的安全的风险。 嗯， 不过呢，只要护理得当呢，月抛对眼镜也是完全是安全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现在戴的就是半年抛。 半年抛就不是月抛。你平常是多不勤快的一个人，买一个就用半年。 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都是用半年。 对， 就像刚才西子说的、对，不可能一个就戴满一个月，那是不可能的。 对 对， 这反正关键是不管你是日抛还是月抛，安全对吧是最重要的。 当然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 自己别太粗心了，脏手就直接杵上。 是的， 是， 而且平时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把隐形眼镜清洗和护理干净，这是很关键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一定要护理好哦。 对， 好的，那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就是消灭痘印和痘坑你需要知道的事儿。哎， 痘印痘坑， 哎，我们俩 好像都不太需要。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人、 就是、都没有什么长痘痘，但 都没有长痘痘。 但你知道吗？我在大一的时候， 你是个痘痘脸， 我真的是个痘痘脸。 我进去就看你皮肤啊， 嗯， 没有任何痘印， 没， 你怎么做到的？ 你是觉得我采用了什么医美的方法吗？ 是，你说是不是？是觉得怎么着？你痘印哪去了？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我们班男同学。哎，你就是沐浴梦啊？我说对呀、啊，怎么了？哎，你跟照片不太像啊。我说怎么了？ 头皮大发了。 没有，他说他说你照片上没有高原红，你怎么本人有高原红呢？我说因为我当时脸就是刚来北京，我脸就是过敏。 对，因为一梦是大连人嘛，海边的气候跟咱北京的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当时脸极度的过敏，然后狂长痘痘。 狂 长 痘 痘，就是哎呀，我就在想，我可能这辈子的皮肤也就这样了， 放弃了。 我就当时我就想放弃了，而且当时我所有的面膜不敢瞎用，只敢用医院里面就是指定的那种医药的那种面膜，其他用绝对过敏。 得用就起痘，用就起痘。 现在我不知道我的皮肤是怎么了，开了挂一样，就用什么都无所谓。 嗯，对，一梦的经历告诉我们，长不长痘天注定，是这意思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护理的方法的。 嗯， 再加上我觉得真的是过了那段青春期，现在完全已经是进入了九五老阿姨的那个。 哎，你这么说，我们让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三位情何以堪？九五老阿姨。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这个，这个痘痘啊和这个痘坑长的，首先啊，你痘坑有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痘痘，你可能挤掉了， 而且挤的不太卫生，不太安全， 哎、是 就留下了痘痕。 是直径小的啊，一些浅浅的痘坑啊，粉底啊，什么巴搭巴搭，这个遮盖啊，就是 OK 了。但是你找一卸妆，哎，就感觉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其实我觉得女生相对我看到这种情况比较少，就脸上很多痘痕的更多是男生，对吧？平常只要脸上起痘痘就憋不住就要去挤，挤完之后也不管，然后就留了一脸的痘坑，有很多这样的男生。 是，而且这个痘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刚才我们说，就是一个是我们不卫生的去挤压，再一个呢就是当皮脂这个分泌过多的油脂，然后无法脱离毛囊口形成粉刺，然后粉刺呢感染了这个痤疮，皮肤呢就会开始一系列的炎症反应，粉刺呢就会变成痘痘，甚至这个脓包啊、囊肿啊、结节都有可能的。 越说越吓人， 越说 越吓人，是的，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平时要注意护理自己的这个肌肤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现在像很多确实有这种医美的手段，医美的手段，比如像啊，我们可以啊做个激光啊什么的， 激光祛痘， 对，但其实它不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那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呢，它之所以会长痘痘，是因为我们这个缺水的一个表现。而且大家其实现在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就像我当初用那就是医院里指定的那种补水的面膜，大家可以就是用自己平时，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屈臣氏啊，或者是一些超市专门买一些那种补水保湿的那种水儿，然后用我们的化妆棉沾上，敷在这个脸上，就是你长痘痘的地方就好。 仅仅就是把那化妆水敷上就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你皮肤已经很敏感了， 就别用什么， 不需要再用一些就是比如像那些化学成分啊， 比较浓的 或者是 号称祛痘的这种产品， 甚至如果你要经常使用的话，你会有一张激素脸，因为它里面都是有激素的嘛。 听着挺吓人的。 是挺吓人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去痘痘和去痘坑的话，大家一定还要是就是先以补水为前提。 你知道我觉得痘痘出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很多人以挤痘痘为有快感，就是一看到痘痘忍不住想去挤，甚至有人看到别人的脸上有痘痘要去挤。我记得听过朋友们一个玩笑的话，哇，医院里给人家挤痘这工作他还要收钱，那么爽的是他还要收钱。 对，确实是。 但其实这种心理啊，很容易造成大家更多去挤痘嘛，就容易在脸上留下这个痘痕。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为了一张好的皮肤，还是不要轻易自己下手去挤了，很危险。 是的，没错。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那么如果比如说这个痘印，我们应该怎么去去除呢？其实也痘印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有一点点难。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就是需要经常做一些防晒。 防晒， 因为你知道吗？紫外线如果长期照在脸上，就是女生真的会长斑。 对， 长斑就是这块会长很多的斑。 对，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就针对于痘印呢，可以使用就是促进血管改善的药物，或者是能够修复皮肤屏障的药物，不要使用那些比如说护肤品啊，这些东西是去除不了这个痘印的。 就听完之后好像尽量别有痘印嘛，有了痘印感觉很难去除，对吧？ 那你这么说，那人家有了怎么办？ 拿妆盖盖呗。 对，而且无论哪一种痘印呢，都要积极的防晒，比如说这个太阳伞啊、遮阳帽啊、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以避免紫外线造成的二次打击，加重这个 这个色素的沉淀，并且刺激我们的毛细血管扩张，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对减轻这个医美的这个治疗方式呢，痘印呢可以就是这些副作用的更有更多的积极的意义。 嗯，总之有了痘印别怕，咱们平常的护理的时候呢细心一点，慢慢的呢你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 是的，没错。好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而且我相信其实这个潮流风向标的这些内容跟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蛮贴切的。 对，因为今天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聊，就是夏日出行的时候你就该带一些什么东西啊。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情况和习惯，我们今天分享的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也在用的话当然了更好，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今天呢节目就是给你做了一个小提醒，那接下来的夏天出行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希望咱们不仅玩得好而且能玩得美，对吧？ 对，玩得美，而且拍照还会美美的嘛，主要是。 对，关键出去都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用的。 是的，没错。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进入到我们的旅游装备大展示。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意。 嗯，半点我们再见哦， 拜拜。 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现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

旅行，哎，让我想起来了，其实当年我的毕业旅行应该是跟西子一起去的。 对，我们一起去的。 对， 嗯，我们当时应该展望到太平洋了吧？ 就我们之前想的特别好，说我们毕业旅行一定要去 计划到斐济了。 对，就特别什么 五大洲四大洋都设想过。 对，想的特别美。然后实际上我们去了哪儿呢？西子， 我们去了那个北戴河。 好像跟我 而且还是 北戴河， 对，想的特别远，结果去的地儿特别近。 对， 嗯，我其实我的毕业旅行还是挺想，嗯，去国内的一个城市，然后再去国外的一个地方， 想国内国外都走一走。 哎，是就，哎，我其实我最近也是挺，就是就在想啊，就是个国内的地方去哪里呢？有时候吧，特别想去上海，因为很想去迪士尼。 嗯。 但是我一想吧，上海这个月份简直是，我的天，根本待不了。 就是闷热闷热。 闷热闷热的，我想，哎呀，算了，反正迪士尼也不会到，随时去都 OK。 对，而且马上是假期了，就是孩子会比较多。 没错，哎呀，我就不想听着小孩子叽叽喳喳叫了。 你这让这个我们的当妈妈的朋友听到你这话很 伤心。每天都有小孩子在耳边叽叽喳喳叫， 叽叽喳喳叫。然后我一想吧，我觉得可以稍微往南边去一点点，比如像云南啊这些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不想选择像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了。 您在北京，您自然不会选择北京。 就是北上海和广州那边嘛，就不太会选择了，就是人挤人。 去一些相对小的人少一点的地方， 生活节奏慢一点的 去一个安静的小城市，来个非常静谧的这个毕业之旅，是这个意思吗？ 哎，是的， 也不错。 然后呢，还想就是去一趟国外旅行， 国外， 比如像日本。 日本， 嗯，但日本我一想冬天去会不会更好一些？不过我觉得无所谓，主要是我想买一些药妆的面膜啊什么的。 你的前提不是毕业旅行，难不成你要冬天毕业吗？ 购物之旅，没有，我不要冬天毕业，那是延毕。我也想去日本玩一圈， 还不错，比较近， 对，而且很近。主要是我觉得 还可以顺便采购一些马上职场生活中需要的各种。 其实真的主要是想采购，你知道吗？因为女生的心理嘛。 对，你这不是要延续友谊啊，你这是要完全就是为了购物。女生的心理，好吧。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但一梦说实话，在这大学四年里面啊，确实真的没有怎么认认真真真的旅行过。所以一梦对这个旅行啊，包括带什么东西，也是有一点小白鼠。所以今天呢，也想请教三位。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这个眼神看 我？ 我 想说，当你用请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说，嗯，请教错人了。 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就是我们平时这个旅行包包里面都应该带一些什么东西？ 哎，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我们应该，我们不是体现应该这两个字的，我们只是体现了我们带了什么东西。 对，对 也有可能会被你们吐槽，也说不、 哎、这样 说不准。 同时我其实还是在展示包之前，我还是挺想问问三位，就是这个旅行当中有没有遇见一些有趣的小事情？ 有那个谁先来？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跟我们？ 这样，我先举例讲一个我最奇葩的一次经历吧。我说完之后，我觉得当时我是被我的那个一起出去玩的朋友笑死了。就当时啊，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南京。去南京那个，因为我的本科是在南京念的嘛，然后我朋友去南京就说，那好，那就全程交给你来带路好了。那我也很自信，我说哇塞，那这咱不是很轻车熟路吗？我就果断的订了车票。那个天我们是大概是那个月的五号去出行，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脑子就短了弦了，然后我们就买好了车票，然后去检票。就到检票口的时候，那个检票人把我们直接拦下来了，说嗯，不好意思先生，您的这个票已经过期了。我说嗯，不对呀，这不是星期五的票吗？ 嗯， 对呀，今天星期六啊，今天我才意识到那天那月的五号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五。结果我就果断的误了车，而且自己完全浑然不知，还买的这种高铁的一等座，你知道超贵的，结果票就这么作废了。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那个一起出来那个玩的朋友看着我的脸都绿了。 嗯， 我当时就一顿赔礼道歉，我给你重新再买一张赔你还不行吗？ 真的，这是 真事。我当时觉得哎，我怎么就没脑子到这个程度，就把那个月的五号跟星期五当成同一天。 但是你有没有就是旅行当中遇见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小事情？ 温暖的事儿啊，我觉得是这样，旅行的意义在哪儿？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感觉，我感觉就是你会遇到不同的人， 会结交很多的人，其实这个是我旅行的主要目的。我个人对看风景没有那么在意。有一次我去散心，我去杭州，然后本来是杭州是有同学接待的，结果刚好他很忙，没办法，他就让他同事临时的去接我一下，一个小女生。结果那天 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话，没你想到那么多。然后那天我大概是晚上10点多到的杭州，他就去接我，然后他提前预定好的那个酒店离他的住处也很近。到了他就说：“这样吧，你刚到这也没吃饭了吧？走，我带你去吃一个那个大排档吧，就是特别好吃当地的。 ”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厚脸皮啊，就去了，然后就吃了那个就是这个特别新鲜的那个水产，然后我们俩就聊天，结果就一见如故，就是。我的 爱情故事开始 不是一见钟情，是一见如故。 对，一见如故而已。然后我就跟他，就是他的整个后期带着我去杭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同学安排的了，就完全是我们俩就是出于就是聊得很投机。 你同学落单了， 他很忙，没办法。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得在旅行当中认识到这么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然后直到今日，大概已经认识这个是已经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偶尔会有联系， 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哎，对，就是觉得特别投缘的一个朋友，这是我旅行当中很难得的一个印象，收获了一段很特殊的友情。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旅行当中，其实尤其是像天一就是在北京工作嘛，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生活节奏确实是非常的快。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去旅行不一定就是我非要去逛一个什么名胜古迹啊，或者是非要干嘛干嘛，而是从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跳出来，跳脱出来。 你是多难跳脱？跳脱两个字说的这么艰难， 就是跳脱出来。 我觉得你不艰难，真正想跳脱艰难的是我们的西子， 对 吧？现在是当了那个妈妈之后，有机会经常出去旅行吗？ 我觉得我应该是2年前开始怀孕的时候就跟旅行基本上暂时告别了。 对，怀孕期间肯定不方便嘛。 其实也不是啊，我当时有一个同事就是怀孕的时候真的人家去了香港的迪士尼。 几个月就去？几个月份的时候？ 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 怀孕五六月还可以啊。 对，然后他其实只要不玩什么特别危险的那个游戏，其实 只能玩一下旋转木马。 对对，然后当时我还是蛮羡慕他的，因为我还觉得说等到我就是到时候大着肚子我也要去，感觉很帅的感觉，是吧？结果等到自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怂了一下，然后就是家人的压力啊，公公婆婆爸爸妈妈 身体有问题， 对， 对吧？不敢让你去玩。 然后就我就想算了，那我也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就老实待着好了。 那生完宝宝之后有机会出去玩吗？ 生完宝宝其实哎，我觉得生活真的改变蛮多的，你更多的是你一到假期的时候，你看那个爷爷奶奶就会说你带着孩子回来吧，回家吧什么的，或者爸爸妈妈也会说你带着孩子回家，因为我本身和我老公都不是北京本地人嘛，然后就是你会变成婆家娘家两边跑的状态。对， 就等于说带着宝宝去旅行了，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对，然后你会说那我比如说我到了我因为我老公是山西人，我到了山西，那我就去大同平遥附近玩一玩吧，就变成这种性质的一种旅行。 带着宝宝去这些地方玩方便吗？ 就人多，仗着人多势众还比较好，就有人帮你抱孩子什么的，你还可以拍一拍自拍，然后涂一涂防晒，就是也会说那个也会要照顾孩子，但是会关键时刻说哎快，那个奶奶想抱抱你，你快让奶奶抱抱你这之类的。然后就 其实心里台词说哎呦抱不动了，赶紧奶奶接过去吧。是不是？ 对，就想说哎姑姑们好开心啊，第一次见到你，快让姑姑们抱一抱，然后好了，你这时候就可以发自拍，然后游览一下。 听着还是莫名的有些心酸啊，带着孩子就不方便。 当妈妈的确实是很不容易。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虽然我没有就是太多的这种旅行的经验吧，或者是遇见一些事情，不过在这里呢可以分享一个小雨，就我们的小雨主持人他的一个经历。就是小雨她是一个很励志的妈妈。 励志这两个字从何而来？ 她真的很励志啊，她的真的，我觉得她和很多的女性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是在哪里？ 就是结婚之后的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蛮坚持自我的。 她坚持什么了呢？ 就是她你不认识她吗？ 我就不是听众朋友们不那么了解的这一方面，我要一个个问出来呀。 很好，天一这样做很好。就是我们的小雨，就是 他经常关注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的节目，应该也知道，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周六的板块和周二板块的这个健身的环节嘛。 嗯。 然后他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点，就是他现在怀孕十个月，你完全看不出他是怀孕了十个月，他跟没有怀孕一样，就在坚持健身。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的体质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他个身高，对很多人可能看那个小雨主持节目看不出他身高。你想，一姑娘长1.8米的个儿，你就知道她为什么那么不显怀孕。 而且再加上她怀孕期间也是一直在坚持健身的， 嗯， 而且真的是一周四次的健身，即使感冒了她还去健身。 对，这个也是挺拼的啊。 这个是一般人，我觉得是，哎，还是 不太能坚持到这个程度的， 就是挺难做得到的。 好身材是练出来的，但你知道他，我觉得他有一点没有那么吸，没有让我觉得他那么厉害的点，是因为他这辈子没胖过，所以他虽然固然很瘦，我也不觉得那么厉害。 但他胖，那不他瘦，他不是那种瘦，他身上都是肌肉。 就他是身材，他身材是有那个马甲线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真的是练出来的好身材。 但我觉得他现在怀孕还是有马甲线的。 对，没办法，他这个一般人咱们比不了，咱们还是不要跟小雨去比。这个 那一次就是在也是在做节目的时候， 嗯， 他就说他有一次旅行，就是他和他的丈夫去日本旅行，然后他也不是说要去逛什么什么啊，我要去哎什么大阪啊什么这些地方，我要逛名胜古迹啊什么的，没有，他只是和他的丈夫去了一家小一个家餐厅吧，那家餐厅呢好像每天只就是一轮只招5个客人， 比较小的那种店， 很小很小的一个店，在日本。然后当时因为她丈夫的英语很好嘛， 嗯， 所以就是这五个人反正是就是聊起来了，甚至到就是最后聊到尽兴的时候，其中一位呢还带着他们去附近的一个便利店，还给他们买醒酒的药。 喝酒喝多了是吗？ 就是买醒酒的呀，解酒的药。 就是喝的那个相谈甚欢，把酒言欢，结果就喝多了是吧？ 然后那当地人还非常的热情的，就是带他们去买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哎， 就 这就是旅行会给我们带来的 一些小小的温暖， 对，和意外，就是旅行的收获， 是旅行的一个小小的收获。 嗯， 对，那我们二位嘉宾呢，就是除了带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以前就是自己在单身啊或者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旅行当中有什么一些小故事吗？ 问我们的吴昊吧。啊，现在也经常两地跑。 我说一个，就是还没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旅行，就是工作期间旅行的时候，嗯，发生的就是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去海南玩，然后就是我们是报团，因为当时没有凑够人数，就直接报了个团。报团呢，海南的那个行程特别的赶，就是大家就是下车然后就赶紧看景点，然后上车就赶紧睡觉。然后那个导游也特别搞笑，就是说就是一直在催大家下一个景点下一个景点，然后吃饭呢也跟就是赶人一样，哦，赶紧坐，然后就一桌上来，但是菜呢都特别少，就是十几个人围一个桌子，然后就那么估计就是10个小菜左右，然后到最后就大家又累又饿，然后又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很惨，然后大家到了最后每次一到饭桌上就开始闷头吃饭，然后吃饭就是大家都不说话也不聊天，然后最后那些菜根本都不够吃，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很饿。然后特别搞笑的是，就是有一个小哥，他就默默每次到一个地方他都默默地去旁边的超市买上2包榨菜，然后给我们那个桌的人分一点，然后后来大家都熟了就会叫他哎榨菜小哥榨菜小哥，然后就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就从那一次吧，就觉得以后出来抱团一定要自己先备一点吃的才行。 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是主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旅行当中各种护肤品啊各种小装备，但其实听完我们这些旅行的故事会发现，在旅行当中要注意的不仅是这些，想要玩的好对吧，从车票到吃的包括怎么来带娃，可能都要做一个很全方面的准备，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一点。 对，是的。但我其实天一，我觉得你可能就是旅行的话会把这个攻略提前做好是吗？ 然而听我连车票都能订错的人应该没那么厉害。对，但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我在自己生活方面其实没那么细心，但是我很享受的就是出去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不同人的生活，不同地方的风土， 那样才是旅行的一个真谛。 对，我是属于那种很慢的自己一个在那城市里面逛的那种人，去什么去他们菜市场什么的。 啊，你 去。 对，看看当地的人怎么讨价还价， 看一看当地的物价是吗？ 对，就随便瞎逛嘛，大概这是我旅行的状态。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说一下我们的， 说我们的正题啊， 说我们的正题。刚才分享了很多旅行的一些小事儿啊， 嗯， 什么的。我觉得想要把旅行过得好一些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装备要带齐是比较重要的。 对，然后现在上半节的时间大概还有不到十分钟哈，我觉得我的就是抛砖引玉吧，因为男 抛砖引 对，因为女生带的其实比较齐全，对吧？男生 没有玉， 男生比较随意一点，抛砖引砖，咱们是要盖楼是吗？ 石子儿。 然后我说一下我带，我今天把我的就是我出行时候的旅行包也带来了，就是然后应该不叫旅行吧，换洗包带来了，然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会带的东西有哪些。 好， 对，然后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夏季嘛， 嗯， 有一样东西男生可能有的男生啊，尤其戴眼镜的男生会不太愿意带这个东西，但是自从我有了它之后，我就觉得出行这东西必不可少。 嗯，墨镜是吗？ 墨镜。对，为什么我会说墨镜这个东西啊？首先自拍加分，这个、 我还以为你要直接戴上去。 对，我要戴上来。 你弄得好像 是不是瞬间这个 电影院里面看 3D 电影， 对对 然后加分？ 人的颜值是不是都加分了两下？ 真的很像 3D 电影的眼镜。 因为我说一下，因为像很多朋友都是近视嘛，然后我也是近视嘛，大家也知道，所以说近视的人是很难戴墨镜的。然后我是专门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墨镜。 哎，你真是很。 很什么？你想说什么？ 很奇怪， 什么？ 你是个讲究人，因为我有见到那种眼镜上面夹那个， 还有一种是直接往上夹的一个墨镜片，然后翻起来， 翻起来 用的时候盖，我也有那个，但说实话。那个它的造型没那么好看， 墨镜还有度数， 对它的， 所以说它是讲究人。 对，而且你知道墨镜的配了度数之后，因为你这个还得让镜片选择薄一点，否则的话你戴一个很厚的墨镜又很难。 是啊，很奇怪，所以我刚才猛的一下以为就是它很厚，你知道吗？ 其实也挺厚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 其实 就是看电影用的那个。 天一站好矫情啊！ 你们听我说完下面一段经历，你会觉得就是出门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少。 你说， 就是我记得这个周日啊，上个周日。天气特别好嘛，北京天气特别好，我就去那个我们那个楼顶去晾了一下被子，就是晾完被子之后我就回到楼道。你们知道吗，在外面强光的环境下之后，你猛地进到一个暗的环境，你会瞬间失明的感觉，什么都看不见。结果我就冲着墙砰撞上去了，结果我的脚趾啊到现在还是肿着的。所以你想 现在， 对，因为你看不清的时候，你走路速度并不会减慢，就直接撞到那个墙上了。因为在我眼前，就是你刚进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就眼睛是那个有点泛着绿，就是看不清东西。 泛着绿， 对，就是太阳直射之后，你的眼睛会特别不舒服。所以今天我要说，就是这个东西，墨镜这个东西，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为了拍照加分也好，还是保护自己的眼睛，还是少发生意外，包括出去开车， 嗯， 对吧？出去自驾行的时候，这个墨镜真的不要图懒不戴，哪怕近视的朋友们也要配一副。还有就是我节目开始时候戴的这个帽子一定要戴，因为你知道男生又不像女生能打个遮阳伞哈，对不对？太阳晒了怎么办呢？自己靠装备吧，就是选一个帽车大一点的这个帽子，而且我是选择后面镂空的这种，因为其实戴帽最大的问题有很多人不愿意戴，就是因为帽子会捂的头，会身上有很多汗。 嗯， 这个真的也是大家不愿意戴帽子的原因，所以选择这种背后是镂空的这种，它就会比较透气，嗯，而且前面帽遮尽量大一点，这样的话你戴起来，哎，就即使你今天我没戴墨镜出门，眼睛也不会被太阳直射。 嗯， 而且关键是也防晒呀，就这么大个帽遮，你看脸都能遮住， 起码能保住脸。 对，起码不会自己晒黑，嗯。所以说到防晒了，可能很多男生不太愿意拿防晒的东西。 嗯， 我也是因为咱们做节目的需要，曾经测评过有几，还记不记得这个小东西 啊？我记得 有一次我们测评那个防晒用品的时候，我当时随便在就是那个一家那个化妆品店买的这个。 随便？ 对，就是当时我没有，我就想它小，因为我出门我不太愿意带太多东西，很多那个防晒喷雾这么大一管，你上飞机让不让带还两说，或者带这么大一管的那个涂的很麻烦嘛。 嗯， 哎，这特别好，就很小。然后当时我的觉得就是它这个很稀。 有味道吗？ 没有什么味道。 嗯， 就是有一点点吧，不能说没有，有一点点那种挥发的味道，然后就是很好吸收，涂得上就直接就吸收进去了， 就像涂乳液一样。 对，然后不会有那种涂那个防晒给我感觉特别油腻，所以很多男生不愿意涂这个，我觉得这是个原因。 嗯， 所以像这种就是我觉得那个 叫三比尔，这个应该是也是日本产的吧， 放到那个 看得见吗、嗯、 展示一下， 就我个人觉得还行啊。 嗯， 嗯，可以， 能看得见哈，有稍微点反光看不太清。 对 对，就是中文翻什么太阳小熊吧， 太阳小熊 三比尔斯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涂在身上，就是出门前稍微涂一点就行，因为很好涂、 嗯、 就像我们日常会用的那种。然后我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那种旅行装，特别小，像这是我用的那个男士的这个润肤，很小是不？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我手指这么大，出门很方便。因为男生我觉得就是出门有的时候不太会注意这个东西，就是但是洗完澡的时候，有些像我说的男生可能干皮啊，如果你一旦要是不涂这些东西，皮肤会特别的干， 特别的干。对， 所以有这么个小东西涂完之后，而且这个味道是特别适合男生的一种味道， 叫高肤是吗？ 对，高肤的一款男士的，你可以闻一下一梦。 好， 特别的就是那个味道是很男性化的一种香味儿，能闻到吗、嗯、 我能闻得到，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个男性化的香味 就是它不会有那么重的味道，然后它散也比较快，它是它这自己主打的什么叫唤醒肌肤嘛、 嗯嗯、 就是当你洗完脸洗完澡出来，或睡觉前早上出门前点一点点，我脸上匀开 OK 出门没问题了， 嗯， 就可以应对那个外面的。 好， 然后这是我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就是护肤方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个防晒一个润肤、 嗯、 男生其实这个也够了，不需要更多的哈。有的人会用洗面奶， 有的男生可能会带一个眉笔 眉笔 真的有啊 真的会有这个。但我得说一下啊，我是因为做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 哦、之后 预备了眉笔。 对对 对， 对， 但是一般的男生可能用不到，但是我建议男生们可以找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适当的修一修眉，你们不要笑， 朋友也可以 回去给自己的老公和男朋友都修一修眉，这样出现的很好看的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很多男生跟女生拍照，你会不会觉得就男生顺便成一背景，还会拉低你的颜值 没 有， 有 没有这种感觉？ 主要是想让他们衬托我们 好，你们这是我也没话说男朋友们不能自暴自弃啊 我再看看天一还有什么东西啊。 对，我觉得有几样小东西一梦可能 想不到。天一的这个润唇膏我很喜欢哦、 嗯、 这个润唇膏是曼秀雷敦的， 对，就是很普通的。对， 对，这个润唇膏是薄荷味道，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就是我其实我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一定要注意护肤你的唇部，要不然嘴巴上起干皮的话，会真的很恶心。 不太好看，我有两个小东西，大家一定想 这是什么？ 哦，这个很多男生也不太会用，但是说我就是专门用的，这、哦、你们猜一下这个 是什 么？ 剃须刀吗？ 剃 鼻毛的鼻毛刀。修鼻毛的刀， 天哪！ 对，大家可能很多男生很邋遢，绝对就不会打理鼻毛，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当一个男生跟一个美女出去约会啊，或者说拍照的时候，一笑鼻毛呲出来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个人哇 low 大了， 扣分。对 对，然后这个是特别小的，就是往鼻孔这样一开，哎，就直接剃掉了，很方便、 嗯， 而且几秒钟就可以了。 好， 对。 然后我很喜欢天一的这一款，就是它的 大宝。 大宝，哇，我真的很喜欢、 哎。就是一个日常护肤用的大宝， 我超级喜欢大宝的味道，我们要支持国货哦。 你还要涂一点是吗？ 哎，这个是没有打开 的，这些没有打开的，对，你要打开也 可以。送给我吧， 可以，你直接拿走送给你了。 真的送给我， 真的送给你， 太好了。 对，我在节目上半段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我要推荐两个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 必备的， 必备的。这个虽然跟我们的美妆没关系，但对生活特别有帮助。 嗯， 我不知道镜头前能不能看得清。 创口贴， 一个是创可贴，一个是这多功能清洁纸。哎、 嗯， 我先说创可贴的用处啊，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因为夏天嘛，大家穿的很少，然后经常会刮那个手指啊，身上会刮破了什么的，那这个好用我就不说了。另外一点，很多男生或女生为了好看，出去穿的鞋特别不合脚，尤其是出去玩要走很长的路， 嗯、 后脚跟经常会磨得血淋淋的，对不对？起皮了，这个时候身上 随时我现在就是。 你现在脚就被磨出血了， 对， 那直接送给你好了。啊，你就已经粘了是吗？ 嗯，对对对，我已经粘过了。 对，这时候创可贴就在那个患处稍微贴一下，这时候你就不怕这个鞋磨脚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旅行，尤其是夏季旅行，真的是必备。冬天不太会，因为冬天的靴子都比较厚、比较长，不太会磨脚，所以夏天必备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多功能清洁布。现在大部分人都有点近视，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身上也容易一些，比如说包包，皮质的包包、帆布的包包容易脏了。那这一款我觉得特别好，在于它清洁手机啊、眼镜啊，还有那些包包，它有专门的清洁剂，而且擦完之后立刻就干掉了。 不会说有留下深。 哎，那非常的好哎。 对，一会儿你可以试一下啊。 好， 就是它不，你可以擦手机，它不会留下水痕，而且它不会有那种拿餐巾纸啊，拿那个面巾纸会叠上那个屑，它也不会、 嗯，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一个东西。 嗯，嗯，我觉得天一推荐这两个真是非常好， 神器有没有？ 真的是神器，创口贴是绝对我们 大家会容易忽略的。 对对对，容易忽略的。好的，那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吧，好吧？ 嗯 嗯。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旅游装备的大展示。 旅游装备大展示， 哎，没错，是的。那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两位嘉宾，西子和吴浩，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西子。 大家好，我是吴浩。 嗯，今天我们西子和吴浩呢也是过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旅行当中他们必备的一些产品啊， 对， 还有这个护肤品呀，包括一些可能平时我们经常忽略带的一些小东西吧。 对，就大家其实就是分享一下吧。刚刚上半节我是分享了一下， 上半节我觉得天一他分享的最有用的就是那个创口贴和 创可贴， 还有一个什么 写那个清洁纸。 清洁纸， 嗯， 哎，其实 你要试用吗？试用可以让你用。 清洁纸我可以试一下， 我可以拿，你可以用来擦一下手机，感觉一下，就是 OK OK 没有问题， 多方便。 正好我手机感觉有点脏了，好方便哦。 对。你可以擦一下里面，其实它是酒精质地的，所以就是很快就能擦干。那它试用那个一梦在试用这个清洁纸的时候，我再给推荐两个我自己出门就是夏季出门一定会带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薄荷脑软膏， 这个好像很多就是男生或女生出门不太会注意这个东西。 我都不知道这个。 你知道就是薄荷脑，你闻一下知道，就那种夏天，因为什么夏天会带这个？ 哦，这个哦，我知道，就是 我们出去的话一定会被蚊虫咬，不管你怎么喷防的闻的那些东西，这个跑不了。 喷防。 对，当然我知道有专门防蚊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旦你咬了会很痒，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山区哈，对吧？或者海边那个大蚊子，哇塞，叮的你就特别疼，晚上你就挠吧。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带了薄荷脑，你就可以安稳入睡了，涂一下之后立刻就可以止痒。 天哪， 这个东西我觉得出行，尤其是夏天出行，推荐大家带。我自己常用就是曼秀雷敦的这个复方薄荷脑软膏，我觉得还比较好用。 好， 我所以从这些小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一是一个很细腻的男人。 不，这说明我是一个经常被咬的男人，被蚊子咬的男人。然后最后一下，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带这个东西。 说吧， 你读一下这几个字。 泡足片。 对，你们想不到要带 这 个泡 足。是有这个困扰吗？ 哎，我还这是干嘛用的？ 其实它是很简单，它这个就是缓解脚疲劳，因为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走很多路，玩嘛，对吧？出去旅行嘛，就肯定要狂走。但是大家平常可能真没有这么强的。 居然还有这一个，就是 我也不知道， 对吧？这个还挺难打开的。其实它 这就给大家种草了嘛，对。 对，然后我用的这个是叫薰衣草精油，因为大家知道薰衣草的味道是可以帮助助眠的，而且大家知道泡脚也是帮助助眠的， 对， 对吧？我们出到外面，比如说有浴缸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放一点水。哎，我这突然间拧不开了，挺紧的。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它就放在水里，它就有点像那个泡腾片一样，你知道吗？迅速化开。 然后还有那个滋啦的声音是吗？ 那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它毕竟不是泡腾片，它就是。那个能那个这个不好，我真拧不开了，太 紧了。没关系，没关系， 就大家看一眼就行了，就能闻到一点点那个薰衣草的味道。它就有点像药妆一样，泡开之后你就把脚后面泡一下，尤其水温稍微高一点，然后你就觉得哇，就是在这个香味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很安稳的去睡眠了。尤其是脚部缓解之后，你会睡得特别香，然后让你有精力第二天继续狂走。所以就是这个是我推荐的一个，你得不是很大，就一个小瓶。 这个是在哪里买？就是药店都可以， 药店的或者说这个化妆品店，我们常用去的屈臣氏、苏宁，其实都可以买到、 这个。都可以买到， 都可以买到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的，不同的功能的。 就是、对，我们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对，我们平时如果要是 在家也可以 出去旅行的话，我觉得走路会比较占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对， 所以买一个这个的话，晚上回去休息。 大家一般不会想到要护理足部，自己揉脚都想不起来。 没有，我很爱做足疗。 那你不可能到一个城市去做足疗，对吧？ 那哎呀， 这个随身带，给自己做个小小的 SPA， 对对对对对，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推荐完了。 天一， 各位男性朋友们可以把这些带着，然后关键时刻掏出来，一定能俘获女友的芳心，对不对？有没有？ 不仅是男生啊，女生也是啊。 对， 对对 女生也可以带一下。 对， 好，我推荐完了。 嗯， 接下来可以把我们的时间留给我们的两位嘉宾了。你们有什么？让我们先从妈妈先来，好吧？ 好， 对。 我觉得我做了妈妈之后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可能更喜欢一些特别实用就是多功能的一些东西了。 什么叫多功能？怎么讲？ 可能以前我带某样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然后现在可能会希望自己也能用到，然后孩子也能用到。 可是成人跟那个我们的婴儿能用同样的产品吗？ 就是有的会差不多，就你比如说如果他被小蚊子叮了， 对，这个 可能 大家伙心疼，对不 对？ 对， 也会能通用一些。 有什么产品推荐一下？我 现在推荐一个，这个是专门给婴儿用的。然后看一下，这个是日本的，也是日本的产品 ，WIP 的，就是驱蚊液。 驱蚊液， 对。 你现在这是打开它一个全新的？ 哦，是全新的，我可以打开。 对，我想闻一下这种驱蚊液，它有味道吗？ 就是应该是一个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就比较，因为我想说婴儿用的东西可能会更讲究，比咱们成人。 对 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专门给他买的，然后这样子就然后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大人也可以，这是喷的是吧？ 对，喷的，然后很方便。 哎，味道特别淡，有点淡淡，你可以闻一下，就几乎闻不到的一个味道。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味道，这是日本的， 对对 对，这 驱蚊液， 驱蚊液，来喷一下你胳膊上。 好， 哎，感觉一下， 啊，喷出来味道还挺浓的，闻是闻不到，但是喷出来， 我试一下，试一下，好，闻一下这个味道。 其实还挺浓的一个味道 啊，挺浓哎，但是我觉得更多很像那个药的味道，没有什么香气。 对，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靠就是咱们大人， 但是我觉得有点酒精的那个味道。 对，它是一种好像是避蚊胺，就是说蚊虫闻到这种味道呢，就会躲开。 不是说直接靠这个要杀死蚊虫，就是它是一 种不是杀虫剂，它不会杀死蚊虫 的 作 用。但不像大人咱们用的比较六神，那个味道那么浓。当然可能也不会直接喷到他那个身上，可能喷 在周边，对，喷一点 衣服上，或者是他的车子上，或者是他用的一些物品上面。 是的， 就是也不要亲自接到肌肤，但成人用就无所谓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定会带的。 就它喷出来一瞬间，我觉得味道还挺大的，我挺惊讶。 但是它的原理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这个、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我会给他带一支防晒，小朋友用的。 但其实小朋友最好是不要用防晒。 对，那会不会对他的肌肤有伤害？ 我本来也是没有打算给他用，但是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他晒完的那个样子，你知道 太 觉得 是太黑了，是吗？ 就太黑了，而且我会担心他晒伤，因为小朋友肌肤很敏感。 对。 然后就买的这个，应该是优色林的吧。 对， 然后这个是从北欧那边买过来的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平时的话就是尽量还是少涂，就实在不行出门再涂一下。 对 对, 对， 就是尽量给它涂，比如说外面的胳膊上面啊，就不会涂整身，就像大人似的那种涂法。 那这一款贵吗？婴儿的 这一款应该，因为这个好也是我让别人给我带的，应该还可以。但是这个的好处它是物理防晒的。 怎么讲？ 就是物理防晒它是靠反射。就它不是化学防晒，化学防晒是靠吸光啊那种原理，然后物理防晒呢，就是它相对别的物理防晒的产品是相对吸薄的， 没有那么厚，是吗？ 对，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感受。 我让 物理防晒通常都会很厚重， 对，可以挤在这个手上。 对，我觉得我今天又成了实验小 孩。有味道吗？ 非常淡， 让我闻一下。 可以闻一下我手上这个味道，但有点这个刚才那个驱蚊水的味道混在一起。 还好， 很淡， 对 对吧？相对来说是比较稀薄。 推开一下啊，感受一下。 嗯， 其实涂的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挺厚的，推开还行，推开还可以，吸收也还算是快啊，就很快就涂开了。还行，我觉得手感没有那么油腻，还不错。 对，只能说在物理防晒，因为物理防晒是相对安全的。 而且这是50加号的哈。 对， 应该是这个强光下都可以戴。 对、 对。 然后我是觉得带一支比较省，这样因为其实一支它也用不了那么多。 嗯。 然后这样大人的都有了。然后我还可以少背一点东西。 你这是完全在蹭婴儿的这些东西，是吗？ 然后或者我自己如果实在太晒了，就补喷一个那个喷雾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我就自己不会再带防晒了，就带它这只，用它这只就可以 了。就可以了。 对， 哎，别说吸收还蛮快，像这个咱们聊天30秒之后摸不到了， 真的是，而且不油腻， 就直接就全部被我的手部皮肤吸收了。 对， 还是挺好用的， 安全一点。对， 北欧是网上就是代购的是吗？ 这个、对，因为我这个是北欧款的，但优色林这个牌子其实是美国的，我这一款是我那个北欧那边的同学帮我带回来的， 所以网上应该也能找到这款。 对，能找到的，因为这个北欧那边大家都知道，到了夏天应该会有极昼。 就是狂晒。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产品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应该这个防晒方面应该是 这个逻辑说出来之后我就没法反驳。 对， 特别有意义。 对， 是 很好，手感确实涂完之后非常舒服，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吸收很快，推开也很好，很容易推开。对， 西子还有其他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我是用了好多年了，应该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就用过。 是个什么护肤品吗？ 是一个凝胶状的东西。 它 是 干嘛用的？ 干嘛用的？ 我通常都用它对付那个痘印。 啊， 对， 它能消除痘印吗？ 就是你，比如说我的身上破了一个口子或什么的， 你说那种身上的疤，小疤痕， 小疤痕，然后我就一直不行， 就是有一点点像芦荟胶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可能过了大概五天，就一个星期左右，这个就没有了。 我这款不拿来看看，对不起这款产品， 对不起这款。 大众大家都知道是 AA 网的牌子，但是它这个是山金车的吧，是叫， 可以打开试一下啊。 对，那个名字很拗口， 没什么味道，你可以看一下一梦。 好的。哦，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我看一下这个牌子，这什么牌子？哦， AA 网的这个牌子还好像还有两年，还挺火的。 直接可以就涂上就可以是吗？ 它就是专门去疤痕的吗？还有别的作用吗？这个 就是去黑眼圈，但是我应该本身 是黑眼圈 还， 天呀，我这么感兴趣。 你也叫去黑眼圈是吗？ 我，你看我的黑眼圈。 那你的眼部皮肤比较敏感，所以对于敏感肌肤的朋友这个适用吗？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本身也算敏感的。而且这个我当时觉得 这一瓶价格是 50块钱左右吧。 哎， 便宜， 还 很便宜。 对， 60毫升。 对，如果夏天的话，其实你作为那个乳液来用也是可以的，吸收很快。 然后我当时觉得它神奇是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脸不小心就碰了一块，碰了很长，这个位置 很深吗？还是浅？ 就很深的， 很深的一道。 然后长上之后，我就说那你就用这个，然后用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真的是就退掉了那个疤痕， 就那个疤痕退掉了。 对。 这个 好 神奇啊。 然后我就会推荐周围很多的人，就亲戚朋友啊，都会推荐他们买。我自己一般家里面常备两三 个。哎，而且涂在身上凉凉的， 对， 凉凉， 就夏天用特别舒服。 好舒服哎，而且你这个味道我 很喜欢。山金车凝胶中文翻译， 让我拍一下好吗？我 你要留下来是吗？ 没有，我是要拍一下。 早上跟我们的主持人直接都爱上这款了， 真的很喜欢，谢谢。 这个就是属于我也会给我女儿用一下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其他添加剂啊什么的， 对， 就很 对， 很好， 对。 哇，这款产品很吸引人哦， 就是、 可以去黑眼圈 给大家了， 去疤痕，而且价格很便宜啊。 是啊，它写的是有去黑眼圈的这个功效的。 好，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会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也是我旅游的战利品。 旅游 旅游战利品是 哪里游玩买的？ 2014年的时候去北海道。 北海道， 对， 日本。 其实去日本北海道的人还不算特别多，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北海道的薰衣草出水霜。 那如果我要去日本的话，我可以去买了。 对对对，这个我是后来我去了一次，我带回来了3罐，然后基本全都用完了。然后完了之后，现在是我在开始在网上买这个东西了。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先给大家拧开看一下。 好，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水润质地的一个东西， 膏状。 怎么说呢，就是介似于乳液和霜的那种状态中间，它是集合化妆水、美容液和乳液于一体的。其实靠这一罐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本身是稍微偏油的皮肤。 你偏油的。 对，所以用这个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就刚刚好。 啊，这个真的是典型的日本药妆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就对药妆的味道，就是谈不上香。 就拍，就不停的 拍。 拍 就好。 拍到它那个吸 收 为止。 哎，那干皮就不要用了是吗？ 就我不知道你们夏天的情况，因为我夏天我用这个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反正我是一年四季都是干皮。 我觉得那至少我们的油皮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对，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没什么味道， 对， 真的是化妆，它是那个化妆水、美容液、乳液 的 三合一，轻易拍吸收超快， 对，是薰衣草的那种味道， 对，它对比刚才的那个我们用的那个防晒来讲，它吸收速度还是它几倍那种，拍拍拍没了三下。基本拍三下就被吸收了， 所以现在我都在找人在买这个东西，就是去北海道的朋友好像还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去日本大部分都会去本州哈、啊。 北海道或者东京啊那边， 对对对， 但北海道一般就是滑雪嘛， 对对， 冬天去的会比较， 夏天是那边有那个薰衣草， 对对对对对， 就我是那年刚好赶上薰衣草季去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 还不错， 对。 哎呀，我觉得真的今天被种草的东西好多呀。 我跟你说，小雨要在这儿的话呀。 怎么了？ 小雨得疯了，我跟你说。 哎，对，这款产品 我一定要等一下让小雨看一下回放。 这款产品大概多少钱？ 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 大概的价格 应该代购过来是200多块。 200多， 但是因为它很大个。 这个大概能用多久？ 这个应该是分干皮和油皮的吧？ 它只有这一款， 只有这一款 。对，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新出的，因为我们是当时去它那个农场生产的。 哎，但是这一款是只是针对油皮的吗？ 它其实没有特定针对，它还有 是一个保湿产品，我感觉 对， 就是 一个保湿产品。我觉得它最近这两年应该有新的产品出来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农场的那种感觉，然后它每年都在不停的出自己的新产品，这是我刚好赶上了这一款，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所以你这一罐你大概能用多久？就正常使用的频率的话， 因为我只夏天用哎， 夏天三个月你能用。 我用不了， 三个月用不了这一罐。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年，就是能把它搞定就不错了。 哇，那性价比超高、啊。 对，性价比很高。 如果是200多的这个价格，能用一年，就哪怕只针对夏季这个3-4个月， 对， 非常非常划算的。 因为它140克的， 很多了， 哎、我可以用一年。 对，对， 就它 而且价格200块，就真的还很划算。 对，然后而且我带它，你比如说我如果去旅游，带它一个就够了，我就不用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各种乳液呀。 说句实话，我真的觉得去日本除了逛一逛景色之外，可以去一下东京的迪士尼。哎，那我真的。 你瞬间就不想去迪士尼了是吗？ 我觉得我 不想去上海， 只去日本就可以了。哎，真的我太喜欢日本的这些药妆了，确实非常好。当然了，我更喜欢我们的大宝。 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这么爱大宝？好，那我们西子继续推荐啊。 哦，还有一个是我如果是回家的话，如果带着孩子回家，我一定会带的，就是这个。嗯，当当当当，估计大家都想不到， 看不太清，假睫毛。 对。 哎，带着孩子回家跟戴假睫毛有什么关系？ 对，大家肯定都觉得说妈妈不是没时间搞这些， 对呀， 怎么会还要戴假睫毛？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有了孩子的人肯定明白，你晚上要哄孩子睡觉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那个眼睛基本就是睁不开的状态， 会有点肿哈。 对，然后但是我又是带孩子回家，比如说跟公公婆婆，就跟家里的亲戚吃饭，或者跟那个我父母的朋友吃饭，然后别人其实是见过你没生孩子之前的样子，你懂吗？就大家就会说，哇，那么胖那么多，就这一类的，就 这是妈妈们的这个最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但是又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对，就会说你怎么这样了？ 就是、 你怎么回事？ 你生完孩子好变化特别大。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戴上了它之后，你还是能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的。 大家注意力起码往眼睛上多聚焦一下， 大家会觉得啊，你还是很漂亮，虽然胖了一点，但是还是美的。对， 这个理由我们也没法驳斥。 对，就只能自我安慰一下。但是呢，这个牌子，它我是在网络上买的，就是它还是个挺小众的吧，是叫什么纯心纯语的，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它很自然。 它不是那种特别浓密的，让人一看出来假的那 种。像大街上就比如说跳拉丁舞那种， 像贴了个羽毛在眼皮上那种感觉。 对对对，可以看，打开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就还是很细腻，跟你自己的睫毛很相似的那种。 就猛的一看，它不属于特别浓密的那一缕缕的，你可以看一下。 就跟长辈吃饭也不会很夸张，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睫毛， 是 会增加你的 浓度。说实话，我真的还不太会贴假睫毛。 对，会不会很难贴这款？ 还可以，因为它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胶水，上面它是自带的，一盒子里面就自带一个胶水， 比较好粘是吗？ 对， 它上面有一小管胶， 对， 然后底下是几片睫毛。 对，然后这个就属于到吃完饭，大家说我们来合个影吧。你就不再害怕了，解决合影的问题。 对，那个合影的时候，大家通常不会照全身啊，基本就是半身状。那这个时候，你的眼睛的睫毛特别有神采的话，起码大家关注点会往这个上面移一下，对吧？ 就 拍照不能输人，是这个意思。 就不会留下什么黑历史，若干年后再看，觉得当年是怎么了那种感觉。对 啊，这个我没想到，原来这个女生出门这么辛苦啊，带着孩子回趟家还要戴假睫毛。 她偶尔用一下，就是在场面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偶尔拿来镇场子用一下。 镇场子，我的天哪。 这个原来假睫毛还有这个功效啊。 对， 不错 不 错不 错。还有什么一些必备的小产品？ 还有、 就是要给大家种草安利的， 这个我会带一下。 面膜 哦，这一款面，哎，这个它有蓝色和绿色的吗？ 对，这款应该蛮火的。 就是绿色的属于是 是镇定的， 镇定用的，然后蓝色的属于是保湿那一款。 对 对， 好、 这个， 那镇定对于夏天来讲特别有用，因为夏天的阳光，尤其是走了一天之后，皮肤都会有点被晒伤的感觉，哪怕你涂了防晒。 对， 那这时候皮肤首先需要让它先冷静冷静。 对， 那这款镇定面膜应该是蛮常用的。 对，这个会带一下，因为这个实在是效果还不错。然后就是平时就比如说白天你晒了一天，然后到晚上用一下，第二天 可能皮肤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下，第二天你的皮肤状态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恢复。 嗯， 那这样一贴大概多少钱？ 大概它好像是五贴是一盒是吧？一盒好像是100多块。 哎，它算单价算比较 小，没有到100多块。其实那是你找错人代购了吧？我可以推给你哦， 可以便宜一点。 我那个是90多块钱，80多块钱。 那其实一贴单贴也是合将近20， 对对对， 10多块钱将近20。 一盒是五贴嘛？ 嗯， 对 对 对， 小贵的一个产品。 反正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对面膜里面算小贵哈，虽然不是那种特别贵的， 是 对 的， 小贵吧，小贵一点。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白菜的那种， 不是白菜价格的面膜。但是如果大家备几贴在那种，比如说去海边了，或者去那种特别没有什么遮阳的地方，可能这一贴带着还是有用的。 对，就会带一点吧，带个2-3贴，反正也够几天用的。 就临时吧， 对， 看你今天的被晒的情况。如果今天没晒那么多，可以换个补水的， 对 吧？ 对对 对，不错。 嗯， 还有什么产品吗？ 还有一个是这个，我最近刚入的，这个应该也火了蛮多年了。 就是那个 液体腮红。 Benefit 液体腮红， 液体腮红。其实它很多就是Benefit 是升级版吗？ 我具体也不知道它什么。 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就是嘴唇和脸颊都可以用的那个染唇液嘛。 这个也是， 对， 就是嘴唇和那个什么都能用，因为它就是 综合。你今天用的有用这款吗？ 我有用这个打底，因为它是那种淡粉色。特别自然的一种颜色。 那现在可以现场给我们稍微涂一点，让我们看看效果吗？ 天哪！ 添一涂吧。 我涂就算了吧。我今天这脸涂完之后会吓人吗？ 没有， 可以 颜色很淡。 那这样， 很淡。 一梦可以。 我帮你 帮我弄一下。 OK， 我可以帮你。 然后导师， 这样 导播老师帮我，我把话筒离远一点，让一梦帮我弄一下啊。 OK。 镜头可以切到，镜头可以切到我这边。好，一梦你来弄吧。 OK， 这样你不用离话筒远，这样你可以方便说话。 好，我跟来你来弄，我把帽子先摘了吧。好，我把我的脸交给你了啊。我怎么觉得那么事儿啊？看着就像指甲油一样，我这个形容词不太好啊。但是很粉很粉的颜色，我涂会不会太吓人啊？ 不会。 轻点啊，推开是吧？你只涂半边脸吗？这样一会儿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一看，哎，这什么情况？这半边脸红红的。好，我把眼睛往上提一下。那这款产品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西子， 这个好像是100多到200多吧，具体我记不太清了。 100多到200之间哈，那它这个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大概要能用多久呢？ 应该能用蛮久的吧，因为作为唇膏的话，你肯定也不会经常用它，因为它颜是带颜色的嘛，不是那种就是无色的那种。然后腮红的话，应该会化妆的时候会用一点。 所以就是使用频率不会那么的高的一款， 对， 但是还算是就是出行的时候用会很方便，是吗？ 对，因为你相当于唇膏也有了，腮红也有 了，涂完了， 哎，真的很大。 你们看完之后什么感觉？有很夸张吗？ 没有。 吴昊，你那个看见了什么恐怖事物的表情，让我怎么理解？ 没有，就变娇羞了很多。 我看看啊， 就是还是有上色效果的， 很淡。哎，我还好哎，对不对？其实还好。 让我看一眼， 以我们的镜头看拍出来还好， 完全是 OK 的。 对，就是你想一个男生， 显得脸色很不错， 对，一个男生涂来都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很怪，说明他非常自然， 对， 很浅显的， 显得你的气色， 就是提升气色的一个产品。 对， 哎，那我觉得这还是个出门，因为它很小，对吧？大概就手指长，一个手指这么长，一小罐，很方便，又可以涂嘴唇，也可以来涂一点腮红， 对， 提升气色， 对， 还不会有妆感，赞一下这个产品。 对。 赞一个。 OK，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大家要买的东西有点多， 给种草了很多是吗？ 对， 我们的西子还有什么要推荐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也有必要推荐一下，就是 香水。 香水吗？ 不是香水，这个是一种油，身体油，是欧树的，法国的那个品牌。 看像香水 的，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好像有几年是特别火的。 这个还不错，这个牌子。 对， 我还真不知道。 就他们的洗面奶有一个蜂蜜的洁面凝胶，就前两年特别火。这个是我觉得当妈肯定会需要的，因为首先你这个可以洗完澡就往身上擦一些， 身上推一些。 对，比如说你肚子上有一些脂肪啊，然后 我以为你说那个妊娠纹呢， 也可以的，也有这个效果， 也可以消除是吗？ 对，所以我说就是做妈妈一定要有这个。另外就是它还可以当发油， 发油， 对，就是你洗完头 就发油嘛， 特别干， 放在那个发根那块， 放在发根那块， 因为我只出去那样用护发素，发油还真的没用过。 对，就是你头发特别干，你洗完头发，你看我们烫发的可能都会有一点，然后你就在发尾那个地方抹一点， 就会很容易梳开了，是吗？还是说它会有什么 目标？其实也不是为了梳开，就是让头发更健康， 会光亮一点。 对， 有点焦焦的头发涂完之后会有些油亮的感觉。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因为我买的其实是一款无色的，它其实还有另一款带颜色的。 什么颜色？ 就是发金的那种颜色。 那涂到身上 会金就 金光闪闪， 涂在身上就是那种大片里穿比基尼的那种效果。 哦，就是如果去海边的话，身上推一推，走在那个沙滩上就会吸睛无数的那种。 对，就是有一种自然的在闪 闪光闪光 ，bling bling 的。 哎呀，那时候我要看看这款产品。 你看一下。 OK， 今天就是个特别好奇 宝宝是吗？ 哦，这有点像那个喷雾状的这样一个口。 对，我帮你喷吧。 有淡淡的味道。不是特别 植物的一种味道， 对。OK， 是很油吗？会很油吗？ 没有， 会很油。 你可以摸一下这个手感，是油的感觉，油的质感。不 你要把它推开，推开， 但推 开 还蛮好吸收的。 对， 我今天这只胳膊被涂了多少的东西？ 所以今天给天野种草了很多，对吗？ 这个我觉得还更适合女生。 对，适合女生，尤其是 不太适合，因为这个味道， 对， 特别女性化的一个香味。 我觉得要是妈妈就用这款，如果你是未婚的，就想到海边去玩，你就带那一款， 就是带着金光闪闪的。 对， 哎，大家去海边可以考虑带这款油啊，就是身上推完之后，哇，你就走在海边，成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句话是不是吸引到很多这个大龄单身女青年们？赶紧买来这款试一试。 对，没错， 这个味道我觉得特别，这是什么花的味道？ 它是一种就是算是法国的那种精油的味道，混合 花香， 混合的花香的那种， 就是很明显的花香感。其实我觉得是女生身上会增加加分项的那种味道。 对 对, 对，而它不是又不是那种特别香水的那种味道。 对，没有香水的那么的浓郁。 对，那种冲击的味道，它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用这个吧，反正我家孩子也能接受。 就他不会因为这个味道排斥 吗？对，如果我喷一个香水，可能他就会觉得哦，还蛮呛的。但是这个呢，他就会觉得 OK， 就是妈妈身上的香味，他也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妈妈们也可以拿来涂一涂，不必喷香水了，味道还不错。 对，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18:29，我们第三时段的也是要结束了。接下来呢，第四个阶段呢，我们要请我们的 吴浩 来再给我们安利和种草一些旅游必备的产品。我是一梦， 说话呀你。 我是嘉宾天一，我以为你要进广告了。 马上就。 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西子和吴浩， 欢迎两位，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 大家好，我是吴浩。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旅游装备的大展示。那么在这个第二个时段和第三个时段，我们的天一和西子分别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平时旅行包里面的神器啊。 谈不上神器啊，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那个泡足片真的是 那个我会买， 想不到你们谁喜欢，到时候可以拿回去试一下。就是我觉得今天西子那一段啊，他推荐的几个产品让我很惊讶，就是首先那个凝胶又不贵，而且有那么多功能。 是啊， 他第二个那个保湿乳霜，就是那个在北海道买的那一个，我觉得也特别 非常好， 拍三下瞬间吸收，感觉特别好。对，那好，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的吴昊。吴昊呢，那天很多是长途旅行了，因为要去澳洲很远，飞机上就有很长，到那边肯定要多待一段时间，因为那么远去一次嘛。所以你又带什么东西呢？ 因为澳洲的太阳就是很毒辣，然后那边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比较懒，在北京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涂防晒，但是去澳洲就是逼不得已，我也开始做防晒工作了。然后我用的比较多的一款就是大家很多人也都会用的，就是安耐晒这个小金瓶。然后这个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就是很轻薄，因为夏天大家都觉得那个涂在脸上油油腻腻的很难受， 对。 但是它这一款我觉得就是涂上去很水润，没有那种很黏腻的感觉，而且它的防晒效果真的好。就是当时澳洲每天都40多度的时候， 哇！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很勇敢的去海边玩， 勇敢。 40多度大太阳， 对， 太勇敢了， 还去海边，还穿得很清凉。你咋涂多厚啊？ 对，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涂的就是这个安耐晒，结果晚上回来以后，结果就是皮肤没有一点就是晒红啊，或者是很难受的感觉。 但是也是有晒黑吧？ 其实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完全没有晒黑。 它的防晒指数大概能到多少？ 哦，这个是50的 啊，就算是比较高的了。 对对对， 我能应对海边的太阳， 对，其实在 非常厉害。 对，在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袁一还有小雨，就是专门做了一期这个防晒的这个产品，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回放，当时给大家安利了种草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防晒，确实是安耐晒这一款确实是非常火的一款，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对， 我觉得能在40多太阳下还在海边能不被晒黑和红肿，那这款产品还是挺厉害的。 我觉得是还不错，大家可以试试。主要就是很轻薄，涂上不会很难受，就是整个感觉。对。然后因为澳洲它的保养品就是还蛮发达的，因为它那边很多都是纯植物系的，然后我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入了很多他们那边保养品，也都是很平价的。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叫Natio 吗？就是这个洋甘菊的这个水。 哦，这款我知道，你可以冲着这个镜头，那个这边， 是西子那边的镜头看一下，可以飞得近一点，能不能？ 可以稍微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 看得见吗？ 这个可以 看 得到， 可以看得到，可以推近点，看得清。 OK， 看得清了， 可以了。 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澳洲的超市和药妆店都有卖。它这个比较好的就是晒后的一个修复，就是比如说我晒回来以后，虽然没有晒黑，但是我脸肯定会感觉有一种灼烧感， 会有会有。 对， 会有。 然后回家你可以自己就是往脸上扑一扑，或者是拿一个那种小片状的面膜， 变形面膜， 对对对，泡一泡，然后自己贴一个小面膜，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好的。而且就是主要价格也很便宜，就是你使劲敷啊，每天敷很多次 都没有关系。 这一大罐大概多少钱？ 不到100块钱，80多块钱吧， 人民币是吗？ 对， 那算是很便宜的一种。 对， 化妆水的价格大概就是这样。 对，因为有的女生就是也不是有的女生，就是有的大家买一瓶水其实也要好几百块，就是往脸上敷也挺心疼的，如果就是一直敷，但是这个你没事儿，你脸觉得干了，你就可以敷一敷，然后完全不心疼。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性价比都是很高的产品，咱们的女生都好会过日子啊，只买好的不买贵的。 没有，也不是不一定贵的它就是好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牌子还有一款就是它的面霜，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面霜比较好的也是就是补水功能很强大，而且就是很轻薄。 就是日霜还是晚霜？ 它都可以，它就是一个 cream， 就是也没有说就是早晚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我想对比一下这款跟西子那款，就是补水的，我想感受一下两款 的 差别。 好的， 西子把那款，就是那个 OK 日本的，对， 两个可以对比一下。 我来感受一下。 好的， 你继续说你的。 因为那个就是最近北京夏天也特别热嘛， 当然 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喜欢呼的特别 多东西，我就晚上涂一个精华，再涂一个这个，就感觉还可以。 我现在甚至都觉得晚上我都不用涂面霜，就涂一个精华就够了。 嗯， 因为你知道吗？到天一，你知道吗？我就现在这个温度，我的宿舍都没有开空调。 哦， 就是 那很闷吧，宿舍里面。 哎，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阴面，就是不是很闷， 没有阳光直射。 而且我觉得，其实夏天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就是可以就是让自己的寒气啊、湿气啊出来一些。我觉得出点汗是好的， 夏天就该出出汗。你想这么说，是吧？ 当然， 我只能说，我的感觉是，说明天还没热到那个程度。哎，好，我试完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刚刚那个西子推荐的时候，推荐的这款产品就是保湿成分的，这是来自那个北海道的。 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吸收速度我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这款产品让我觉得更快，就是这边我还要再推两下，这边我敷上去那一瞬间就没有推的过程就被吸收了， 而且那个也很便宜，也是不到100块， 也是不到100块、 嗯，而且很大碗。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就是粘上就吸进去， 粘上去。 对，我觉得它比这个西子推荐的吸收速度还要快， 是吧？ 对，你可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哦、 推开瞬间没了，就这两下 真的是 没了，就是你推开过程中就没了， 就补水效果真的很好。 对，补水效果真的是很好。 嗯嗯、 哎，有什么味道？ 味道、 哎、其实 香的， 它味道比、 就是、 比。其实它味道比起那个北海道的那款补水产品，就是味道会更浓一点， 浓一点点。 对，那个药妆呢， 可能天天 这个味道会更 感觉不到， 更足一点。 嗯， 但是它的吸收速度，我觉得真的更快，快的闪电一样，推开瞬间吸入。 这个我也会买， 对不对？是不是推开瞬间被吸收的感觉？ 好，下次我给大家带几罐来。 这是在澳洲有卖的，是只有澳洲有卖的吗？ 其实网上也有代购，淘宝上也都有。 哦、 嗯，但是就是淘宝上可能会贵一点点，贵个20-30块钱之类的。 那也不算贵哈、啊， 对， 还能接受的价格。 对，也是很平价，就是 嗯、啊，好好用，瞬间就被吸收了。好，你继续介绍吧。 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澳洲的一个。就是植物品牌叫 Sukin， 这个是个眼霜、嗯、其实他家什么都有，水儿然后面霜啊什么都有，但是我就是现在用他家的眼霜比较多。他家这个眼霜同样也是很轻薄，然后很补水，因为我其实也是30往上的，就是年纪大了， 30+的年， 对对对， 30岁的女人。 然后呢，就是我平常会搭配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一款抗皱系列、 嗯， 就是抗皱加补水一起用，这样的话就是全方位吧，拯救我的这个日渐增长的年龄。 就是对鱼尾纹啊、暗沉啊，包括这个黑眼圈都有效果，是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雅诗兰黛这一款有点厚重，然后有点黏，有时候我还会推不开，嗯、然后我就。就是涂完这个以后我再补一层这个就是眼霜，然后就整个眼周围就会很水润很舒服， 帮助吸收，是吗？ 对，帮助吸收， 有点像你同学的那个方法， 对对对对对， 混 合在一起， 防止一方单一产品起不到的那种效果。 嗯， 你听完之后没有很心动吗？你也是奔三的女人了。 哎，其实还好吧，你别这样说行不行？烦死你了。 好，不开玩笑了，我好继续。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最近用的一个精华我很喜欢，是黛珂的一个就是小紫瓶。 哦，黛珂的， 对，这个其实很多人也在用，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补水和轻薄的一个特点吧。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 这个是水是吗？ 它不是，它是啫喱状的一个精华。 哦，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雅诗兰黛那个小棕瓶的那个精华，但是夏天到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实在是有点厚重，我就换了一个这个， 你 们可以 试 试。 对，我因为我知道，我以前用过黛珂的那个洗面奶 啊， 他家那个属于是贵妇级的洗面奶、 啊， 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对对对， 所以我对黛珂家的产品还是挺感兴趣的。 哎，我发现吴昊推荐的产品吸收都是超快， 都很适合夏天用。 对，它的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大宝的味道？ 哎，真的有点像大宝的味道， 日本的大宝。 真的，这个味道为什么有点像大宝的味道？ 哎，真的很好闻、啊。 对对对，就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脸上很黏的感觉的话，这个真的很好用。对，而且补水效果也不错。 对，我觉得吴昊推荐产品就是吸收快，就是它可能是你自己的喜好是吗？ 因为我皮肤比较油，我就不喜欢很厚重的东西、 所以就是以吸收快为标准。 对对对，而且比较懒嘛，就想哎，全都涂上脸上马上就可以上床睡觉的那种感觉、 不需要等它吸收。 对对对、 哎、真的吸收好快，它的这个产品脱开的瞬间就没有了。就这种感觉。好， 对， 然后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澳洲的一个手膜和脚膜，这个 哇，我很感兴趣， 这个、就是、 拿来给你看一下， 而且这个也是吸收很快，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个手膜和脚膜是敷上去之后，然后是等多长时间再洗还是？ 不用，它就是一晚上就可以， 就是像乳液状的似的那种。 它是啫喱状，然后也不用洗掉。 Touch hands 这样。 嗯， 它是手脚通用的是吗？ 它其实有脚膜， 有专门的脚膜。 对，但是我就是比较懒，我就买了一个，然后手脚都用，因为这个也很便宜，也是不到100块钱，所以说你怎么用都不会心疼。 这个就明显要粘稠一点哈、 有一点粘稠。它其实这个是冬天的时候，就是很多代购啊都在说冬天怎么样，就是保养手部脚部。但是夏天有的时候，因为我老穿凉鞋什么的露在外边，也不给它涂防晒，其实有的时候就手脚也不太好看，然后就涂一下保养一下。 我觉得女生啊爱穿凉鞋，包括一些男生爱穿那个踏拉板、对吧？ 对， 其实大家不太会注重这种细节， 对对对， 但是这种细节往往会让人感觉一个人的气质有差哈、 对，吴昊经常去澳洲。 你要拍照了是吗？你这哇，今天种草全部种在我们一梦的心里了。 不会啊，我相信我就是种在我心里，也种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吴昊真的经常去澳洲吗？ 我是寒暑假会去。 很好，等一下我们加一下微信哦。 OK，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这还写的很快就能见效，是不是见效效果特别快？ 他其实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以后，就是整个手就会感觉嫩嫩的。 现在我已经感觉手嫩嫩的。 Visible effects within 可以送你们，可以送你们。 真的很快，你是不是要了？ 送你了， 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太客气了， 大概多少钱一块？ 不到一百块钱，都是很便宜。澳洲的东西都是纯植物，然后也都很亲民的价格，我觉得很喜欢。我特别喜欢逛他们那边的超市和药妆店，就是东西又便宜又很好玩，就在那边待一下就能待上一个多小时。哎，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就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有药妆的味道哈。对，有一点点药妆的味道， 需要洗吗？ 不需要， 不需要洗，涂完就可以， 好方便， 很方便。 对， 对，我们吴昊，对，时间为吴昊再给我们推荐一件产品吧。 好，那再推荐一个好了，就是。我想一下哈， 你说那个发际线的那个我还蛮感兴趣的、 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发际线高人心里的痛啊，就是这个是梦妆的一个发际线粉、 这个也是很火的， 对，很火的一个， 对， 因为像我的发际线就比较高，然后 用了好好奇， 然后比如说去海边啊，风一吹起来就整个发际线我就不展示了，就一露出来的确会降低，就是拉低颜值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发际线粉呢，你看它后面会有个这个小海绵、然后你蘸上以后，你就是哪边发际线比较就是高，或者是头发量比较少的地方，你涂一涂就变黑了。 涂在头皮上还是头在？ 就是比如说这边发量比较少，然后你就往这边蘸一蘸，然后这边就显得头发比较浓密。 我觉得吴昊好拼啊，直接把头发撩起来然后涂。 我也是拼了。 我觉得这个还很多发际线，我觉得拿来好好展示。我觉得 很 多发际线 男生会需要 这个。 对。当然我也很需要，我就是 对，这个确实是很火的一款。 哦，这是那个膏状的， 对，有一个小海绵， 有一个海绵拧开是吗？ 不，就拔 出 来， 对， 你看看这个， 你可以直接这样借着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借着上面就可以直接往发，可是我发际线都不需要， 对你还好，其实 侧面试一下， 我可以试一下，比如说这边把头发撩， 这个一定要少涂多次， 不要在皮肤上，是不是在头发上？ 就是你要想。 遮的 拉低一点，其实你可以涂一点，但是你要少量多次会比较自然。你要涂太多的话，就是显得很假。 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就是黑了一块吗？ 黑了一块是吗？ 对。 我不太需要了，好幸运。虽然是个好产品，但是觉得不需要还是好。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颜色啊，沾到手上一点灰灰的， 对， 大家能看得见吗？镜头可以切一下，导播老师。 但涂完这个一定要卸妆。 大家记得卸妆哈，这款产品很小一罐。也很方便携带哈， 对对对， 对，拍照之前赶紧涂一涂，去海边赶紧涂一涂， 对， 好，这款产品，谢谢谢谢 谢 谢 吴 昊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产品。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旅行装备的大展示。我觉得其实还没有说得很尽兴， 对，感觉时间不够了，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说完。哎，这样咱们那个一梦，你觉得今天推荐的各种产品哪些是最打动你的？ 我看一下我刚拍了哪些 拍了哪些。 我首先我觉得比较打动的，我们倒着说吧，刚才的那个 芦荟胶， 芦荟胶去疤痕的那个， 去疤痕的芦荟胶就是西子推荐的， 而且小小一瓶才60块钱，对吧？很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手膜角膜， 这是吴浩推荐的， 包括你的泡足片， 泡足片想要送给你 不用，谢谢。就是主要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出去旅行，而且在夏季的时候，首先夏季首先我们出去旅行肯定难免就是会多走路嘛， 对， 所以这个手角膜呀、手膜呀，或者是像这种泡足片，我觉得戴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感觉还不错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的那个，这个叫芦荟，类似于凝胶的这样的产品，是 AA 的 AA 网的这个 山金车凝胶， 山金车的这个牌子，对，它的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出去的话，难免就是可能会小碰啊、小撞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哪里破了，或者 我觉得女生的手啊，或者是脸上这些小地方都不希望有疤痕， 对，包括 尤其是手上很容易， 包括刚才天一拿的那个什么脑 啊，这个薄荷脑， 对，薄荷。 你会想戴薄荷脑啊？ 啊，薄荷脑 被蚊子咬了， 我会被蚊子咬，因为夏天本身就蚊虫会比较多一些嘛。 对，但我觉得这一款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介意的是个味道，因为它味道会比较冲，只不过它止痒效果真的还蛮好的。 是的，所以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 西子，你觉得哪个产品最吸引你？ 你的那个泡足片， 为什么大家对泡足片都这么感兴趣？ 因为我以前还没有真的没有注意到过这个问题。 一会儿送给你。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原来有这种产品。我本来你刚拿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治那个味道的。 啊，你以为是那种治脚气的那种片子吗？ 对对对，然后后来 它有治脚气的那款，但我买这款就是属于舒缓，让大家就是那个缓解足部疲劳的。 对，后来发现这个真的蛮好用的，因为毕竟出去你走路的情况会比较多。 对， 然后吴浩推荐的这个手膜我是会买的。 今天跟手脚关系的大家都很喜欢啊。 对，就需要解决一下这个手部跟脚部的问题。 吴浩呢，觉得哪个产品你最喜欢？ 我特别喜欢西子的这个凝胶。因为它有去黑眼圈的功效，还有去疤痕的功效， 也是那个山金车的凝胶， 对对对。因为我自身也有黑眼圈，然后也有痘印，所以我准备想入一款它这个试一试。 我发现说白了，就今天就是手脚的这个护理的， 对， 还有这个凝胶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你心动的话，如果没有记清名字没关系，可以收看我们的回放嘛，然后去网上搜一下，都是物美价廉的，而且很实用的，适合旅行带的这些产品。 没错，是的。那现在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49，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 然后今天的我们旅游装备的大展示，希望给大家可以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的一个平台吧。 对，还有2个星期多一点点就到了我们的这个端午小长假， 哎，是的。 所以现在置办这些出行的小东西，还时间完全来得及， 完全是来得及的。 对，所以今天有心动到你的，让你觉得哎，你可以想尝试的，不妨买来试一下，因为都是物美价廉的产品，很划算。 是的，不一定这个最好，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最贵的还不一定适合你。对 对，关键是要适合你的，然后有用的，而且我们今天前提都是非常方便携带，并且是一专多能的产品。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西子和吴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多多来，多多带一些产品过来给我们种草一下。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好的，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下个星期六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嗯， 拜 拜。 拜 拜。 Just look at you, we'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makes you feel like a fool.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录

此别走，换杯柔丝手，尽量别张口，满足狼的胃口，但怂恿的烫了手，等看懂的还我自由。 斑驳路里满城起，风尘如你谁在演戏，蒙蒙细雨弯月凄迷，怕是出境来不及，青桑一地无踪迹，我在井里何时叹息，寻寻觅觅泪泪凄凄，眉间锁你百般惆怅笑醉意，相恋，执手相。